醉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